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那这两天啊，一起非常普通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为什么关注这事儿呢？一方面，演员赵薇的丈夫房主黄先生当了被告，他的房子被卖了，可是他说他自己不知情。另外一方面呢，在房屋买卖的过程当中，公证部门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验证委托人的真伪，这个环节呀，现在是出了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来连线朝阳法院民意厅副厅长孙明熙法官。孙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可以先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案情和这个案件现在争议的核心。 我们这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情基本上是这样的。吴女士呢，通过这个黄先生的委托代理人购买了这个我们诉争的房屋，那么现在房屋呢已经过户到吴女士名下了，但是呢黄先生迟迟不能给吴女士去腾房交付房屋，那么吴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黄先生腾房交付房屋。这个中间呢，黄先生就抗辩说他从来没有委托过任何人要出卖这一套房屋。那么我们通过查阅案件，查阅相关的证据，发现黄先生出售这个房屋是通过一个公证委托，委托了一位叫靳某的来出售这个房屋，但是黄先生说他从来没有委托过。那我们发现在公证过程中呢，这个公证机关审查到场人是不是黄先生本人的时候，使用了一种人脸识别的这种软件系统作为辅助手段，最终通过了验证导致今天出现了这样的纠纷。大家争议的核心焦点就在于黄先生到底有没有过出卖这个房屋的真实意思表示。 现在这个案子到底是中间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目前现在是已经在刑事案件的一个侦查阶段了是吧？ 对，黄先生认为自己呢这个被他人虚假的委托出售了房屋，认为涉及刑事犯罪，这个案子他已经报案了，我们公安机关已经受理这个案件。所以我们的刑事纠纷就暂时终止了审理。 那么咱们现在根据这样的一个案件当中反映出来的情况呢，出了一份司法建议。那我想这个司法建议也不仅仅就是根据这个个案吧？ 对，我们知道近些年来就是这个通过公证委托，委托人处分了这个所谓受托人，我们说权利人的这个大额财产，从而引发了相关的纠纷是越来越多的。我们也通过这样一起案例呢，向我们的公证机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北京市司法局发出了司法建议。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案件发现了我们在公证程序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来提出我们的建议。比如说我们对于这个到场人的这种身份审查到底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范，我们现在可能规范还不够细致，不够严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使用这种所谓的计算机技术来参加到这种身份核实里面，到底现在具不具备成熟的条件，有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们其中发现了这样的问题。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这个司法建议实际上是有两条，那么具体这两条，一个是说对于到场做公证的人他的身份的审查，那么现在公证这一方面实际上在程序上或者是他们的操作规程上，这种审查是一个什么程度的审查呢？ 是这样的，我们的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是从法律和行政法规上面对于这个公证的程序有了基本的规范。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公证协会曾经专门针对身份审查，需要经过一个什么样的程序，来发布了一个指导意见，相当于一个行业规范层面的指导意见。其中呢，对于身份审查有了明确的这个基本的这种审查的这种条款流程。但是其中呢，因为可能在2019年左右，那个时候没有遇到这样更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所以计算机技术是否可以使用这一块是没有规范的。当时我们这个指导意见适用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通过公证员本身的这样一种目视去核对证件和看到场人这样一种方式，通过综合的心理判断来进行这样一种审核。如果存在怀疑的话，可以继续去要求这个到场人员提供相应的相关的这些材料，比如说他自己签署的重要文件等，进行笔迹的比对，来进一步去核实。当然里面也提到了 可以使用其他辅助手段，但是这个辅助手段究竟是什么，可以用什么，不可以用什么，确实当时是没有明确的规范的。我们也刚好在这个案件中发现了我们的公证人员采用了这个计算机技术作为这样一种辅助手段，但是我们认为究竟现在是不是成熟可以使用这样的技术，其实使用了的话，到底这个软件应该使用什么样的软件啊、到底是人脸验证相似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认为是同一个人了，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的行业协会或者我们的行政主管部门能进一步的去研究评估它，给出一个更为明确的意见。 嗯，我们也注意到就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关于之前的报道曾经提到过，在使用人脸识别这个技术的时候呢，这一个公证当中给出的这个人脸识别相似度是60%，可能很多人并不是特别了解，说人脸相似度60%，那到底是就是说这人就是这人了，还是就可以判断像是这个人，可以给这个公证了？那现在这方面咱们的司法建议当中是怎么来建议的呢？ 我们也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在身份审查的时候，因为一旦身份确认之后，那么有可能接下来是会有一系列的民事行为，可能会去处分到这个权利人的财产，所以我们的司法建议中也提出了这个建议，希望我们如果使用这类技术的话，我们还是要给出一个明确的相似值。就我个人而言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对于身份审查，如果仅达到一个我们所说的优势概然，就超过50%，我这样的一个相似度恐怕还是不够的，应该达到一个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因为我们知道，毕竟按照现在的法律规范来讲的话，我们公证人内心的判断排除合理怀疑还是一个最根本的标准。那么这个辅助手段的话，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唯一的标准，尤其是辅助手段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更帮你确立怀疑这样一种方式。所以说对于这个验证值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去补充你这样一个内心认证的一个所谓的标准值，我们也认为需要进一步的去研究。 好的，非常感谢孙明熙法官，谢谢您。 不客气，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好，再见。那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啊，可能很多人都会关注到其中房主他的一些身份，尤其是这个公证的手段当中哈，它里边用到了人脸识别，一下就会让大家想到这个很多影视大片当中的那些非常先进的技术，只要通过人脸识别的就怎样怎样。但实际上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现在这项技术是不是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作为公证当中的一个辅助手段，或者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那现在呢，看来还是存在一定疑问的。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不断有新的技术会逐渐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那么如果在一些法律规则当中、法律程序当中要使用到这些新的技术，那么操作的规程、流程，甚至刚才说到的这种比率，哎，到底是多少？那也希望相关的部门呢能给出一个更加具体、便于操作而更有准确性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来。好，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来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环节，我们来说说出境游的押金。总是出现纠纷，可是法律规定却依然空白，又该怎么办呢？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 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关注到的第二个话题呢，刚才已经和朋友们介绍过了，那就是出境游押金屡屡出现纠纷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于婷法官。于婷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我在这儿呢也是先和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朝阳法院刚刚审结的一起案子。这个案子其实我相信有一些朋友已经注意到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也有过几乎类似的一个经历。那咱们说说这个邵女士哈，邵女士她遇到的这个事情呢是在2014年的年底，12月4号的时候，邵女士是代表17名游客和旅行社呢签订了泰国一地5天6晚旅游项目的一个旅游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其中这个补充协议里边约定了什么呢？说这个合同呢以金融汇游收客17名游客共向旅行社缴纳50万元的旅游金融押金，即可享受旅游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等到旅游结束之后呢，旅行社将保本无息全额退还押金。但是出游回来之后啊，这旅行社却没有向邵女士他们退还押金。那么邵女士肯定他们不能同意啊，就把这个旅行社告上法院了。那旅行社为什么不退呢？旅行社说了，那和这个邵女士他们签订合同还有签补充协议的是我们这个旅行社的一个姓毕的员工，那么这个毕某某呢在收到押金之后是直接打入了自己的账户，并没有支付给旅行社，我们旅行社就没收到钱。这个姓毕的员工啊，2014年年底实际上是和这个邵女士他们签了合同收了钱之后没几天就已经辞职不在这个旅行社工作了。当然了，中间呢旅行社的这样的一些辩称是不是站得住脚呢，法院也是经过了法庭审理之后呢做出了一个判决，那么判令旅行社要全额退还邵女士的旅游押金50万元。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很多人就会说了，说这个出境游收押金呢好像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了，尤其是去比如说是美国呀日本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国家旅行社如果是来帮你来运作的话呢，这个押金的数额还是挺多的呢。但也会有一些人就哪怕他交过这样的一个押金他也会不明白，说这旅行社这个押金出游押金到底是一个什么，为什么一个出境游他就旅行社就要会收这笔押金呢？那在这儿呢我们还是先请于婷法官先简单的和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出境游押金是什么，旅行社有什么理由来收这样的押金。 这个出境旅游押金呢是旅行社在组织出境游的时候为了防止游客滞留境外而受到处罚，特别是经济处罚，而根据旅游目的国以及游客的自身状况以及以往中国公民实际滞留境外的情况等来在游客出境前要求其缴纳的旅游保证金。这旅游出境押金一般情况下由旅行社都是要收取的，是一种行业惯例。而在国家旅游主管部门呢对此也没有明确反对过，但是也目前也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行业规范进行规制，所以呢这个押金的收取啊谁需要交交多少都是一般都是由旅行社自己来判断的这种这样。 所以说到这儿的话也确实就是能够解释很多朋友们的疑惑。很多朋友现在都已经是有过出境游的经历了，尤其是跟头一次去一个境外的地方哈，往往是选择跟团游，也会有过交旅行社的这个出境游押金的经历。但确实是同一个团里边可能就会出现说你交多少他交多少，这个金额就不一样。 对， 你去的这个出境游的目的地国不一样，参加的这个团不一样，甚至是同一个团里边每个团友他交的押金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心里就特迷惑，说这到底是应不应该交，旅行社收这笔钱有没有法律上的依据，那交了之后呢到底该交多少，收多长时间，怎么退， 一大串的问题，而现实当中也确实是引发了很多很多的争议。像刚才咱们说的邵女士他们十七个人的这个团友，50万的这个出境游的押金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说到刚才于婷法官也提到了，之所以出现这种乱象，是现在呢旅行社收取这样的押金，当然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经营方面的一些考虑了，真的是要是有他们的团友在境外滞留的话，他们确实是会被罚得非常狠的。 对对， 收这个押金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但是既然已经成了一个行业上的惯例，都在收取了，那现在法律当中似乎对这个是没有规定的，刚才于婷法官提到了。那么我们国家目前涉及到旅游方面的法律法规，我知道有旅游法，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它刚刚颁布实行的，那么其他的法律法规都有哪些？对这一点是一点都没有提及吗？ 那个目前我们国家针对旅游市场的主要法律法规呢，主要目前我们司法实践中依据的主要有这四部。第一部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201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然后就是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旅行社条例》以及国家旅游局下发的《旅行社条例》的实施细则，还有一个司法解释，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样，这些法律法规呢都没有对出境旅游押金进行规范，包括它既没有规定游客是否必须要缴纳出境旅游押金，也没有规定旅行社对出境旅游押金的收取标准啊、收取方式、管理手段以及退还方式，这些都没有进行规定。 但是也没有禁止性的规定，也没有说不许收。 对对，因为这个从上个世纪80年代来说，这个出境咱们国家开放了出境旅游这个业务之后，然后呢，这个出境旅游押金的收取基本上已经成为一种行业惯例了，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那国家旅游主管部门呢，对此也没有表示过明确的反对。 那么现在法律的规定对这一块应该说就是一个完全的空白了，而现实当中呢，无论是这样的纠纷还是说已经形成的这种诉讼案件，却是屡屡出现。我知道朝阳法院就每年都会审理不少这样方面的案子，那么这一次这个案件出来之后呢，朝阳法院是专门也是发了司法建议的。我想呢，请于婷法官也是跟大家来结合咱们之前审过的一些案子，可以跟大家具体的讲讲。咱们这一次出了1、2、3条司法建议哈，那么我一会儿呢会向大家介绍一下，那您也可以简单的和咱们听众朋友再介绍一下，从朝阳法院的这一个法院审理案件的角度来看，确实并不是说仅仅有刚才咱们说到的邵女士这样的一起例子了吧。 对对，确实这种出境旅游押金不退的这种情况确实是十分普，也不是说十分普遍吧，但近些年随着咱们国家出境人游人数的增长呢，这种纠纷也是不断的在增加，而且大部分的纠纷引发的原因都是因为那个押金不退这种情况。然后包括前段时间我们院刚审结了一个案子，就是叶某某跟北京青年旅行社的一个旅游合同的一个案子。然后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双方就没有就出境旅游押金签订一个书面的协议，是在出发之前，然后游客呢已经在交纳了所有的费用之后，那个就是旅行社的经办人呢就要求这个游客提供10万元的旅游押金，他们是去日本的一个旅游啊，针对这个个人一个人就要交10万块钱的旅游押金，而且让他交到的是指定的个人账户上，然后像 也是到个人账户了。 对对对，像这种情况呢，当然旅行社的抗辩的理由呢也是说，那个其中他这个案子有个特别的地方，说合同不是他们的合同，是他们失窃的空白合同，然后是被一个案外人给是盗窃走，然后相当于有一种骗取他们合同的这样盗窃他们合同的这样一种行为。然后说那个这个旅行社的员工呢，也不是这个经手这个合同上签字的这个经办人啊，也不是他们旅行社的员工，然后说这个押金也没有交到他们旅行社的账户上，所以以这个为抗辩理由，然后不退还他这个押金。然后因为经审理查明呢，因为这个合同失窃这种行为属于他们旅行社自己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然后在游客已经在你们旅行社的组织之下，然后完成了这个旅游活动，所以呢在那个即使还能提供了一些那个合同上的公章，属于他们旅行社本身的公章，这样也有一些汇款凭证来相应的佐证他这个旅游活动已经成型，而且那个 合同双方的当事人是这个游客本身和这个旅行社双方，这也没有人没有异议的，所以呢最后判决也是旅行社要退还游客这10万块钱的押金。 嗯， 但是因为没有签订书面协议，他要求支付的那些利息呢就没有办法得到支持。 嗯，其实刚才咱们一开始我向大家介绍的这个朝阳法院刚刚审结的这个17个团友、这个少女时代里的这个案子哈，带他们去签合同的这个案子，和刚才呢咱们于婷法官介绍的也是前不久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大家可能就会注意到，现在法律上对这块我们已经介绍了是没有特别规定的，也没有禁止的，而这个收取呢确实是这个金额呀，一个是说它的金额的数量非常大，可能你出去旅行一趟都也就是1-2万块钱，但是这个押金一下子就要收10万块钱， 对， 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现在法律当中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纠纷和问题，现实当中确实是出了不少。那么这一次呢，朝阳法院是专门是出了3项合理化的建议哈，也是为了进一步完善出境游押金的管理。那么这个接受建议这一方应该是国家旅游局。那么这3点建议我也简单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同时也是想请于婷法官呢结合这司法建议当中的这3点来跟大家来相对具体的解释一下。第一条建议就是规范旅行社向游客收取出境游押金的条件及标准，根据游客的年龄、职业、财产状况等确定是否收取押金及收取数额，这是咱们司法建议当中的第一条。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词，就是要确定的内容呢，还有一个是否收取押金以及数额。那您来和大家来说说，这里面这个建议，我们是希望起到一个针对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希望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因为先说一下总的这个司法建议出发点呢，主要是根据这个旅游押金的监管漏洞，然后制度空白来制定统一的行业规范的，然后主要是规范旅行社的行为，降低游客财产权益受侵害的这样一种风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这是主要目的嘛。然后那个首先第一条就规范是否要收取押金以及收取押金的数额，主要就是因为目前咱们国家对这种押金出境旅游押金是否要收取，然后哪些人必须要缴纳，然后这种情况，然后没有一个相应的规定，包括行业规范，包括什么，所以呢第一条把它列在第一条，说是否要收取押金以及收取押金的数额。因为有的主要他们是为了那个防范游客非法滞留境外，对，因为有现在咱们国家旅游法呀，然后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对这个非法滞留境外的这个旅行社的处罚还是比较高的。然后呢那个有一些国家旅客的滞留率，然后根据这个情况，有的比如说咱们一些去发达国家的一些年轻的，然后未婚的，然后工作资历比较浅的这样一些游客呢，他们缴纳的押金可能就会比相对高一点，这样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滞留境外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就要但有的一些游客呢就有可能就不需要交这个旅游押金也可以，因为根据游客的个人情况以及相关的一些综合方面的考量来确定。 也是希望不是说只要是游客您的旅行社就全都要收这个出境游的押金，也是区别来对待。 对 那么第二条呢是规范出境游押金的收取方式，要求旅行社与旅游者就出境游押金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出境游的担保形式、担保金额、用途、返还方式、返还时间等等，尽量采用非现金形式提供担保，以现金形式提供担保的以采用第三方托管，采取旅行社、游客与银行等第三方签订3方协议的形式，由游客将款项直接汇入银行等第三方托管账户，以保证旅游押金的安全。那么咱们这个第二条的内容啊其实是比较多的，含义应该也是相当丰富的，别看咱们在这个纸上打出来就这么几行，所以在这儿呢请于婷法官也是结合这个司法建议当中第二条来和大家具体解释一下，这里边涉及到了多少方面的内容， 具体需要达到一个，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嗯，第二条其实主要讲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就是重点强调一下书面协议，因为刚才刚才那个案例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因为没有签订书面协议，所以包括这个也利息的这个就没办法得到支持。 嗯， 其实相当于你看一个人就要交几万块钱，一个团二三十人就其实少多则就上百万的这样一个数额， 嗯， 然后利息的还是挺多的，包括逾期啊、延期再归还这样一个期间，可能会受到损失比较大。而这个书面协议呢，就是可以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然后促进合同履行，也最大限度的保证双方的合法权益，那属于一种算一种证据吧。 嗯， 然后在书面协议中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出境旅游的担保形式、担保金额、用途，特别是返还的方式、返还的时间、逾期返还的违约责任等等，这样的情况会更有利于保护那个促进合同履行、保护游客的合法权益。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就是主要还是由那个旅游主管部门还是要结合旅游那个进行一些调研，然后司法实就是实践活动中，然后怎样具体做一个具体的操作标准呢，还需他们进一步调研结合实际情况来予以细化吧。我们提出这个司法建议主要是尽量采用非现金形式提供担保，然后因为咱们知道担保呢现在主要那个人保、物保，还有一种特殊的物保就金钱现金担保啊，现在主要采用的就是现金担保的形式。像这种现在前段时间就是山东济南不也出台了吗，说是那个通过第三方这样托管的形式，然后就是一种非现金担保的形式，就可以更有效的保证押金的安全性。 嗯， 对。然后就是非现金形式担保，如果非得以现金形式担保呢，然后就用第三方托管这样一种形式，然后通过旅行社、游客与银行等第三方这样签订三方协议的形式，然后由游客将款项直接汇入银行等第三方托管账户，也是来可以保证旅游押金的安全。 嗯，也就是说，现在尤其在北京地区，当然全国很多地方也是，但凡涉及到出境游押金的这种担保，一般都是采用现金的形式，而且往往都是直接进入了旅行社或者是旅行社指定的账户当中。 对， 这个钱就是在旅行社的控制之下了。那么如果说是不用现金，比如说是像其他的大家也都比较了解的，像用房子呀、车子呀等等这些价值很高的东西来做担保，那可能就是这种风险性呢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弱。另外一个咱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个钱呢就别直接进旅行社的指定账户，甚至有些就进了员工个人的账户了，这种风险确实是太大了。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两个例子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到时候出了问题旅行社就会说那是他个人的行为，甚至说是我们也是受害者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如果是直接汇入第三方账户，不管是银行还是其他机构，那可能这个相对安全性呢就比汇入个人账户要安全很多。那么咱们看到啊，咱们现在朝阳法院出的这个司法建议当中第三条是说出境游的组团社要加强出境游旅游业务的管理，管好分社、门市部等分支机构和所属工作人员，以及合同、发票、账款、公章，规范出境旅游押金的管理制度，防范挪用侵占出境游押金以及利用出境游押金非法牟利等等现象。那这个既然是要防范，这个肯定是现实当中也出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于婷法官也跟大家讲讲这个第三条建议当中我们希望起到的作用。 对，第三条呢主要是从宏观管理的角度来那个希望能够规范一下旅行社的管理。然后因为在案件审理当中啊，我们就发现有的旅行社公章管理是十分不规范的，然后对公章的用途是没有管制的，包括他们的员工拿着公章，然后去他们公章当然一般都会存放在他们的办公室啊，直接就可以去盖，然后但是他们旅行社对这个公章使用情况 随便员工就可以去拿着盖， 一般情况下是只要他们的业务员嘛，有这个权限的一般都可以去干，所以得对他们的公章使用是他们自己应该也是特别混乱的这样一种情况。然后比如有很多情况下盖有公章的合同，然后刚才那案例当中失窃，盖有公章的合同空白合同失窃，然后案外人还说案外人不是他们的员工，然后这样抗辩不予退还这种情况，然后很有可能还有可能就是 还有一些涉及刑事的案例，就比如那个工作人员然后挪用这一笔出境旅游押金这笔款项，然后就可能涉及刑事犯罪了这样。 嗯，那么如果就是说普通的游客在和旅行社打交道的时候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公章在旅行社里边呢需要加强内部管理更加规范一些啊，那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会产生疑问，说公章是不是盖个章就可以？那实际上从您工作的角度来看，咱们就说这个游客出游啊，他可能会需要用到的旅行社盖的章是什么样的章，出现在他的一些什么样的合同协议当中呢？ 一般情况下啊，他们一般合同的话会有合同专用章，然后他们收据啊，比如说你把款项汇到他们的旅行社的账户上，然后收据上一般会给你盖一个财务章，然后一般情况下最主要的就是两个章， 合同章和财务章。 对， 那么签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章是不是就是也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圆形的？ 对，和 然后周围圆形的那一圈打的是 旅行社的名称，然后 的名称 对下面写着合同专用章。 然后如果说是那游客和旅行社签合同会需要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签的这些协议当中是否会遇到用到财务章呢？ 一般情况下咱们游客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把记住把那个这种款项关的款